他虽不记得这些，却对于何峰的每一次缠绵记得清清楚楚。十一月下旬再见的面，再往前去就是八月时候的事儿了。 安大夫说的，嗜睡、体热、恶心、乏力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十一月、十月、九月好像就有了，应该三个多月了。可我的肚子为什么一点都看不出来？ 三个多月，你人偏瘦，没什么奇怪的。是不想要吗？ 还有多久肚子会大起来？ 每个人都不同，不过四五个月一般都能看出来。 谢池低头看着肚子，或许是刻意去感知，他总觉得里头的孩子在动。想起这个小生命已经这么大了，他无意地笑了下。大夫见他这副表情，笑了下。 给你开点安胎药吧。 啊，好。 回去多吃点补补，牛羊肉、肝脏，买点红枣啊、桂圆啊之类的吃，补血益气。我看你脸色不怎么好，要多休息。 好。这不完全是个好消息，甚至有点儿来的不是时候，可他无疑是高兴的，他怀了何峰的孩子。如果他知道，一定会和我一样，甚至更激动吧。可毫无疑问，他会坚决送谢池离开这里，不让他与孩子涉险半分。他迫切地想与他分享这个消息，可又想再从藤田青野身上多获取些情报。反正他下个月初就会离开上海，也只剩下十几天而已。人力车从坑洼里过，谢池紧握住扶手，嘱咐车夫：“麻烦你慢点跑。”“ 好嘞。” 前田月跟了他一路，可他并没有贸然进去问医生谢池是来干什么的，那样容易打草惊蛇。谢池没有去店里，而是去买了些食材，接着便拎着大包小包回了家，这一待就是一整天。前田月以为可能是他生病了，或是家里其他什么人。物资成功运送到目的地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。再加上前田月对谢池的几天监视并无异常，让藤田青也放下心来。事实上，那天谢池根本没有将那条情报传递出去。距离上次刺杀行动时间太接近了，他怕藤田青也怀疑，况且那批物资量并不大，不值得他增加暴露的几率。就在藤田青也彻底打消对他的怀疑的时候，前田月前来与他见面了，还带来了一包药渣和一张药方。 谢小姐昨天一早去看了中医，然后又去买了些食材，直到今天上午才出门，将这包残渣扔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。我将这些捡回来去药铺询问，其中多位都是安胎的草药。 哎呀，怎么可能，她怎么会怀孕呢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或许是阿如吧。 前庭月看她的表情，隐约明白了些什么，低着头没敢说话。藤田青也傻坐了许久，忽然站起来拽住前庭月的衣领。 一定是你搞错了， 我可以把那个中医带来。 去，去，立刻！ 藤田青也没有让前田月将大夫带到司令部来，那样太招摇。他在附近的一个茶馆等着。他心爱的女人怀孕了，病期已经三个多月了，这个消息对他来说无疑是致命的。他宁愿谢池是个敌军派来的间谍，宁愿他只是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国效力。他没有预料中的暴怒，没有杀了这医生灭口，而且让前田月将人安全送回去，等谢池再去开药的时候将安胎药换成打胎药。他在茶馆冷静了一下午，晚上亲自开车去接谢池，还为他买了束黄玫瑰。谢池正在为一个女人量身，藤田青也坐在角落看他，张野从外面回来与他打了个招呼。 藤田先生。 藤田青野微笑点头。张野从谢池旁边走过去，到柜台边拿了个鸡毛毯子。 这么大束花，漂亮啊。 会是他吗？鸽子衫，黄马甲，灰裤子，磨损严重的短马靴，头发乱糟糟的，指缝里夹着黑乎乎的东西。他不会看上这么马虎的人。 藤田青野打量着张野，谢池放下尺朝他看过来，藤田青野与他相视一笑。等他忙完，藤田青野要带他去吃晚餐。他第一次没有征求谢池的意见，驱车直达一家日料馆。藤田青野点了许多醒物，此时的谢池对味道特别敏感，光是闻着都觉得受不了，只能一直吃水煮菜和饭团。藤田青野加了块蘸好料的生鱼片递到他嘴边， 来尝尝。